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阿卡西自我解读疗愈的一个工作坊。大家可能会发现哈，突然有一天，阿卡西记录这个词呢，跑到了你的世界里。可能以前呢，你都不知道什么是阿卡西记录。但是最近呢，关于阿卡西记录这样的一个信息，它从各个渠道来到了你的面前，它引起了你的注意啊，或者是兴趣。那么又或者呢，你刚刚开始对阿卡西记录感兴趣，然后你就看到了我发布的课程信息，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共识。其实，在这个宇宙里，没有偶然，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的。你今天把自己带到这个课堂上，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大家可以试着去问一下自己，你想让自己体验什么？经历什么，收获什么？那么，在我发布的课程信息里，不单单只有文字和图片，那么在它的背后呢，是一种频率。只要频率相近或者是相符的人，才会受到这个吸引，也才能够引起能量层面上的一个共振。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受到了它的吸引，一定有你的原因。要么就是你一定已经完成了某种程度的一个内在的转化，你开始想要往内看了，开始想要改变自己，或者说是你开始想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然后为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负全责。又或者呢，你开始想要体验自己的更多面相。那么既然你给了自己一次这样学习的机会哈，你完全不用去担心或者去考虑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学会，因为现在如果你在这方面对自己有任何的质疑的话，那么这个面对自己的质疑只会成为你们的阻碍。那有句话说得非常的好，当学生准备好了，老师自然会出现。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允许自己，完全的允许自己能够连接。那么我也知道哈，在这里很多的同学是能量疗愈师，或者是催眠师、通灵师，或者是占星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拍打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是那是。其实呢，对于灵性的知识，大家都可能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呢，当大家来到这个课堂的时候，就是3天的时间。那么我希望，不论你学过什么，你看过什么样子的书，先暂时的将它们全部都先放下来。那么，之前上课的时候也有同学他会问我说，诶，我应该准备一些什么？那么其实你所应该准备的就是放轻松，然后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来听这一次的课程。因为对于新的知识的学习来讲，你旧的理论体系很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障碍，所以希望大家先把这个信息先吸收进去，然后当这些所有的信息转化成你自己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有充分的一个选择，我愿意保留这个，或者是我更愿意去相信那个。那么群里呢有复训的老学员，他们对我来说呢，可能会更加了解一些。但是还有一些新的同学可能对我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在上课之前，虽然这个自我介绍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次了，但是对于新同学来讲的话，还是有必要的。我叫金逸晨，大家可以叫我逸晨，或者是叫我阿桑娜都可以。那么我的经历呢，非常的简单。在之前的话，我也上过很多的课程，看过很多的书，然后在我走上这条路之前，基本上我的生活已经完全的满足了我的父母，包括说是我的所有其他的家人对我所有的期望。那么在他们乃至在所有其他人的面前，在他们看来哈，我的生活是完美的。然后有一天，就在我觉得是啊，生活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一辈子可能也就会是这个样子的时候。诶，阿卡西记录这几个字跳进了我的生活，于是呢，我跟大家现在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想要了解 说阿卡西记录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在接下来的第三天，在睡眠的时候，其实人呢已经睡着了，但是就是你的身体没有醒，但是你突然之间有了意识。然后突然一下，我就被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哎，我进入了阿卡西记录，然后呢并且教授了我所有进入记录的全套方法。那么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以为是个梦，但是那个梦实在是太清晰了，于是呢我马上拿纸和笔记录了下来。但是在我把它们全部记下来了之后，当时心里是充满了疑问和不确定的。然后呢，我就按照那个方法不断地去进入到阿卡西里面去拿各种的答案，然后答案越来越多。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相信，直到后来大段大段的文字出现，那么我拿到的知识已经超过了我的惯有思维模式和认知体系的时候，那么我才知道我的确是进入了阿卡西。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我个人是完全不懂中医的，但是有一天我得到的信息是，真正的经络系统其实它不在身体里，然后问在哪个地方，然后呢我得到的答案是在离皮肤1到2厘米的地方。然后呢我还得到的信息就是说，针灸应该从皮肤1到2厘米的地方垂直的去下针，同时贯穿能量层面和物质身体的穴位，然后利用特殊的一些手法让针晃动，然后在它晃动的时候是带有相应的一些频率，它事实上就是将频率导入到身体里面，然后引起每一个穴位它会负责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然后引起身体的这个部分与这个频率进行共振，从而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然后我拿到这个信息之后，当时整一个人是懵的，但是还是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呢，然后我找了一个研究了《黄帝内经》很多年的一个朋友问，然后他说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在《黄帝内经》当中的确提到有一套那个身体隐藏的经络系统。然后他还告诉我说，在古代的确有一个让银针晃动的一个手法叫做弹针，而针灸的原理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是真的相信了，因为我的头脑完全没有办法可以去编出这样的东西来。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之后我就开始做个案，然后每个个案呢都会觉得说，哎，非常的有帮助。然后我不停的在做个案，但是一边呢我也还在想，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会给到我进入阿卡西记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次高峰体验中，那我也知道了原因。其实在那次体验里面，就基本上是穿越了一层又一层的那个空间屏障，然后最后去到一个点，然后那个点就是相当于是宇宙诞生的一个起源。然后直到去到那个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啪的一下爆开了，然后你看到了 DNA 里面所有的生命信息，然后你亲眼去见证了生命的一个宏伟和壮观。而在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是全息，其实不是360度，而是无数个空间，所有看得到的看不到的空间全部都充斥着各种的神圣几何，各种没有见过的颜色和光，各种的声音，各种的频率。然后在那一个瞬间，我突然一下明白什么叫做天籁之音。天籁之音并不是世界上的单独的某一种声音，也不是说是由什么样子的声音组合起来的，像我们的音乐啊是什么。所谓的天籁之音是世间上所有的声音的集合。完了和之后，在那一刻我内心真的充满了对生命的敬意和震撼。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也经历了人类最大的恐惧，无我的恐惧。我经历了我的意识体被一次又一次的毁灭，然后每一次粉碎都在无数的空间和维度复制了无数次，然后最后重生，然后最后是得要降不断的去降 降低自己的频率，去回到物质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一定要降低物质频率，降低你的那个振动频率，因为你在物质身体里完全待不住。你的当你的频率过高的时候，你在物质身体里待不住，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累。然后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一闭眼睛，然后你就不知道又飘到哪个空间哪个维度里面去了。然后在这整一个下降的那个过程当中，我清楚的看到了阿卡西记录，它并不是一个图书馆，而且呢，它不是说是只存在于一个维度的，而是当生命存在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我没有办法描述我看到的是什么，因为它是属于那种物质头脑没有办法去转移的。但是当我看到它的第一眼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阿卡西记录。那么大家也知道，很多其他的老师他们要不然就会去描述说阿卡西记录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完了之后你可以进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找到一本上面写有你名字的书，然后你去翻开，上面会有你全部的一些记载。或者呢，他会跟你描述说它是一台巨型的计算机，或者是怎么样。事实上，阿卡西记录它本来的样子是没有办法被人类的头脑去转移的。那么每一个人能够去描述的阿卡西的记录的样子，事实上是根据他自己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理解。那么当我知道那个东西是阿卡西记录的时候，然后我也知道我曾经一直跟他合作过。那么其实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一直在走，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是想要意识的进化。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花一点点时间去跟大家去谈一下，就是意识的进化。意识的进化呢，其实有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你知道你自己是人，然后你知道呢，有一个神，他会来帮助你，来玩好物质层的游戏。那么第二个阶段，你慢慢的体验到自己就是神，然后你开始慢慢的去看到这一整个游戏都是你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而且呢，当你看到了这一切，就是你是怎么样去帮自己安排各种剧情的时候，你会很诧异。但是同时呢，你会惊叹于它的精彩。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你会发现你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呢，根本就没有独立于你之外的一个宇宙，而你就是整一个整体，你就是那个道，你就是道本身。然后你和自然流动的一个势能合作，你不再会有一些分裂的意识，但是呢，你仍然是以一个个体的形态来感知一切，来体验自己的存在。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然后最后呢，看山还是山。这个是插了一个题外话。然后我一直都在做个案，然后突然有一次在有一个个案在找我读第三次的时候，就是当他过一段时间他觉得有问题了，完了之后他就会过来找我读阿卡西，然后帮助他去得到了一些答案，然后他很满意，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又有问题了，然后就这么不停的去做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是不行的。因为事实上我在让所有的人对我形成一种依赖。那么在这里谈一下依赖的运作，也就是说当你在依赖别人告诉你答案的时候，事实上你是把相信自己的那一部分的能量投射出去了，给了别人。于是很多人他都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越来越弱。那么也许有人会喜欢拿走别人的能量，因为越来越多的能量给到他，完了之后呢会让自己感觉很好。但说句实在话，我并不需要，所以呢我就决定开始教授解读阿卡西的方法。那么我之前呢跟大家一样的，我也看过很多书，学习了很多课程， 但是呢，终于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说已经没有任何的老师可以去教导我。那么我也偶尔呢会借鉴一些书上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个也只是根据内心的一些指引，而我能获得新的知识，只能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不断的探索。那么以上这些呢，就是我的经历。我不希望大家将我神化，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或者我给自己选择的体验跟其他人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不一样的，从来没有任何两条路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家一直都在体验中，也会一直体验下去。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希望学员们叫我老师，因为的的确确没有人有资格去做老师，每一个人的老师都是自己。但是后来当我发现说，诶，学员还是在不断的叫我老师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其实老师这个称呼跟你叫我一晨，或者是叫我阿桑娜，或者是诶那个谁，没有任何的区别，它只是一个称呼而已。所以呢，你们想叫我什么，随大家开心就好。那么在接下来几天的那个课程当中哈，有的同学呢，他的头脑模式啊会非常的顽固，然后他可能呢就一直会觉得自己一定学不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的意识创造了你的实相。那么你可以问一下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一定学不会的话，你自己来参加这个课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证明一晨是一个很烂的老师，还是为了证明你一定学不会？而如果这两个答案真的是你想要的体验，那么它就一定会发生。但是这些对于我来说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是有可能你不知道而已。但是呢，如果你们能够做到允许自己完全的敞开，不抱持任何的观点，那么相信我，你一定可以玩得很开心，并且呢，不断的得到一些惊喜。还有每一节课我都会在课上说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大家同时呢也是在跟我的频率和阿卡西记录的频率去做这样的一个接触，那么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用语音和文字去互动，而事实上背后的能量在我们这个共同创建的一个场域里一直都在交互。所以很多敏感的同学，有可能你们会感觉到身体的震动，或者是各种能量在身体里的流动感。没那么敏感的同学呢，可能会感觉到犯困啊，或者说是头疼啊，或者说是身体的哪个部位不舒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说哈，这个肯定不是因为一晨的课讲得很无聊，而是你的身体呢在经历一个调频的过程。然后大家可以去拿一杯水放在旁边，可以时不时的喝一点水来帮助身体清理和调频。好，那么我们正式的开始讲阿卡西记录到底是什么。那么阿卡西记录呢，它又叫生命之书，也有人叫阿卡莎或者是阿卡夏记录。事实上他们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因为它的那个英文是 Akashic Records， 所以全部都是根据英文的音译。那么事实上阿卡西它是由梵语 Akashic 音译而来的，然后它本来的意思是说在天空的覆盖之下，空间或者是以太，然后它是一种不可知形态讯息的一个集合体，被编码储存，换言之它是一种非物层次的一种存在。那么阿卡西记录呢，它是无所不在的，它跨越了所有的维度，然后它是一个包含了每一个灵魂和它的旅程的一个振动频率的记录。阿卡西记录呢，它也包括了每个灵魂累生累世的经历和未来的生命蓝图。那么换句话来说，它是宇宙间最大的一个数据库。那么这个数据库包含了所有的每一个灵魂有过的想法、说过的话、已经完成和未完成的功课，并且呢，它记录了所有未来的可能性。那么在接触或者 开启阿卡西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从一个正常的人类意识转化到所有的级别之上，然后和宇宙意识进行一个合一。那么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你可以随时和最高的宇宙意识保持一致。这个意识状态允许我们去觉察阿卡西记录的影像和震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就可以获取到需要的资料。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也去上过那个 Linda 的阿卡西的课程。因为当时呢，只有我一个人在教阿卡西，就是国内只有我一个人在教阿卡西。然后我也非常想知道说其他导师是怎么样去运作的。后来我发现我们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我们用不一样的方法去连接到阿卡西的频率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很客观的来讲的话，我的方法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限制，而且有同时学过其他导师的阿卡西课程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尝试了我的方法之后也给过相应的一些反馈，说用这种方法进去之后，在阿卡西的频率就是相对来讲是更加轻快的，更加精细的一种震动，里面呢会包含更多的一些频段。那么以上只是说客观的区分，并不是说是我的方法比他好。那么 Linda 呢只是说他有一段那个引导词，然后通过念这个引导词来进入到阿卡西。但是我接收到的方法呢是有一个调节身体频率的一个点化。因为之前说过哈，阿卡西记录的一个信息，它都是以频率和振动的方式存在的。所以你身体的频率必须得要提升上去，然后你才能够去抓取得到那个高速的振频，然后最后再通过你的头脑的转译，形成头脑可以识别到的信息，然后通过头脑的转译解读出来。而所有的频率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解读，这个要依赖于你对大脑的一个训练，以及说你意识的一个拓展。而你意识的拓展本身就需要结合自身的想象力。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最会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质疑。那么你会去质疑说，诶，这个信息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呀？是来自于头脑的啊，小我的呀，还是真的？然后现在市面上很多的一些灵修课程啊，它都在教大家说如何，你要如何去控制小我，如何去清空你的头脑，如何要释放你的情绪。但是呢，我想要告诉大家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你在阿卡西的一阶课程当中，你需要去学会的第一点就是整体运作。你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接收所有的信息，不要试图去区分。因为你当你想要去区分的时候，事实上你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区分得开。然后当你有这个能力去区分开所有一切的时候，所有信息来源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的身体、你的情绪、你的头脑、你的意识、你的想象力、你的心灵、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整体。既然是整体，为什么要区分？其实就像宇宙包容所有的一切一样，你先要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呢，你才能够跟更大的一个整体去融合，因为你没有办法成为你所不是的。那么所有的二元对立，所有的部分，其实都是硬币的两边，完全没有必要驱逐任何一个方面。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一些灵修的理论，说句实在话，我并不认可。什么保持在光中啊，抵抗黑暗势力的入侵。天知道，其实所有的光明和黑暗都是一体的两面性，就像是硬币的两边。然后所有的种子事实上都是在黑暗里生长，然后向着光的方向。如果你否认了自己的黑暗面，其实你就一并的去否认了自己的光明面。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它是不可以被接受的，那么它在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在宇宙里。而根据阿卡西的运作原理，所有的信息都是以振动频率的形式存在。它不会说，它会直接的说 OK， 你说中文，所以呢我的信息就是以 我的信息就是以中文存在的。完了之后，它一定是要经过你头脑的一个转移，要不然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变成你，就是你可以懂的语言。所以我们必须得要跟头脑合作，只有跟自己的整体合作，然后我们才可以对头脑进行训练。然后当头脑得到适当的训练之后，那么它就可以去接受更多的一些信息，而不是说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头脑给消灭掉。因为你是没有办法去消灭你的头脑的，而这个点化呢，事实上可以是帮助大家去激活你的 DNA 序列，让你可以完全连接到自己的阿卡西数据库。点化之后，你们的频率就可以连接上了。这个时候按照流程，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阿卡西，然后得到你想要的信息。那么，当信息经过头脑的转移。我也发现哈，很多同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阿卡西之后，他头脑的质疑会越来越少，然后质疑越来越少的话，就会越来越通透，得到的信息呢也就会越来越多，然后他就会相信，然后因为每一个人他对自己的那个思维模式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一旦得到的信息可以超出你的惯有思维模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的，的确是的，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会出错的信息，因为在你问了，就是在你的阿卡西里面，当你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它你可以出来的答案会有1000种、10000种，对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为什么在那一刻只会出来那样一种？啊，所以说你需要做的就是学会跟整体去合作，不要怕。我非常的理解每一个人他在学习阿卡西的时候会感受到什么。你接受一切的信息，训练你的头脑，不要对抗你的情绪。当你不再对抗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时候，这个整体才会以整体开始运作。然后第二个，大家可能会担心说这个信息的正确性，其实这是第二个困难，因为每一个人呢，都在试图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大家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正确的答案存在吗？其实没有的，只有在这个时间正好出现的那个答案，而每一个答案只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就像对一个事情的理解，今天你可能看到的是一小部分，而随着你理解了这一小部分，你便会理解更大的一部分，然后更大的一部分，然后。每一次你都理解了一块儿，每一次你都理解了一块儿，到最后，到了某一天，你会发现说，诶，这些碎片突然一下拼凑在一起了，然后你就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画面。所以这个理解也是需要过程的，你不用担心，你能够得到的答案都是你当下可以去用的答案。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人们。他在问巴夏哈，我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信息是来自于高我还是来自于小我的时候，巴夏会说 Who cares？那么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答案，还是说对自己目前有帮助的答案？还是举回武则天的例子哈，就是很多人他都会体验过武则天这个角色，那么通过武则天这个角色。大家是想要学会什么？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假设有10个人，他去体验武则天这个角色，10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会不一样。那么第一个人可能会说，我学会了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放弃一切。第二个人可能会说，女人也能成为王者。第三个人可能会说，其实通过这一生，我学到的是为了皇权而放弃亲情是多么的不值得。第四个人可能会说，我学到了，就算拥有一切，最后还是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呢，即便是每一个人都体验同样的角色，能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即便你的体验相似，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就像世界上没有2片相同的叶子。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答案呢？其实所有的答案都不正确，因为一切的答案都是正确答案。 这只关于你自己，你想体验什么？而任何在你的体验过程当中能拿到的答案一定是有意义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一个答案，完了之后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答案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一个看似很烂的一个线索，往往会帮助你到达问题的核心。那么第三个需要提到的是呢，时间不是线性的。然后有很多的导师他认为说阿卡西记录是不可以被更改的，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办法更改。但是事实上时间它真的不是线性的。而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之前的理解是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但是从现在开始的话，我要帮助大家去更新一个概念，过去、未来，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存在，永远只有当下，永恒的当下。为什么会这么说哈？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的这一刻，我们可以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一刻叫做过去那一刻的未来，对吗？但是事实上，我们是把我们在体验的永远都只有当下，就哪怕说是我们在当下，我们去回忆以前的事情，也只是把以前的事情的这个回忆带入了当下的体验，你仍然是在当下去体验它。然后对未来的想象，我觉得未来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对未来有这样子的憧憬，那么在你仍然是在当下的这一刻展开了对未来的一些想象和憧憬，所以呢，你也只是把未来拉到当下来体验。这个也就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说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因为如果过去和未来不是通过当下来体验的话，他们就是不存在的。我不知道这个我说清楚了没有？所以呢，在你改变了这个当下的时候，你的过去和未来会随之而改变。而你的阿卡西数据库，它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永远不断的在进行着变化的。而有人曾经去问哈，就说你怎么知道你解读到的信息是来自于过去，还是来自于未来，还是来自于现在？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真正意义上面的是你不知道。因为在阿卡西里面，它不是按照线性的时间，就是在我们看来，过去、现在、未来，这是多么分明的事情，它不是按照这个线性时间来运作的。那么阿卡西数据库，事实上它们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事件的集合，而我们把这些集合，我们叫它为前世哈，是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然后任何你能够在你的阿卡西记录里面读到的任何的事件都是可以去做处理的。然后呢，之后两天我们会教大家怎么样去读，并且呢会教大家去处理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要始终记得一点，就是你的意识创造了你的实相。第四个要说的是，我们和其他的阿卡西课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的老师他会去和一帮所谓的光之存有合作，或者说是什么老师呀、爱人呐、还有一些什么去合作。但是事实上，阿卡西记录它在每个人的 DNA 库里，它既在外面，它又在里面，就像一滴海水哈，它包括了整一个大海的所有的内容。然后我们做的只是说是帮助你去激活你的 DNA 序列，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随时读取到你的阿卡西记录，跟你跟谁合作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你不需要那些中介或者说是那些媒介，你可以通过激活自己的 DNA 序列去读到你自己的阿卡西记录。那么进入到阿卡西会进入到阿卡西来讲的话呢，就说是会跟谁打交道。那么以前呢，很多学员都知道，以前我们会说是跟阿卡西之主， 完了之后天使和指导灵，但是随着我们的意识的提升，那么我们可以不再依赖于从他们那边拿到信息，而是说是我们可以直接去读取关于自己的信息。以前的同学可能会发现哈，就是其实从上一期开始，我们不需要去跟一些中间的媒介去合作，因为最新的能量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课程对应的频率也会产生相应的一些变化，甚至呢，你们会发现说进入阿卡西的方法都跟过去有所不同。敏感的一些同学会发现，用新的方法进入了之后，所感受到的频率会更加轻快一点，而且呢，你们接触到的那个波动也会更加丰富一点。然后课程这一块总是在不断的依据现实的情况而进行相应的一些更新，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所以我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有的课程可以从一开始一直到可能十几年之后它都是那个样子，从来就不会变，因为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在变动的过程当中，一生生生生不息，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每个人每一天在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不同的人。那么我会提前跟大家先去讲一下，就是读取阿卡西记录的一个注意事项。然后阿卡西记录呢，你是需要通过提问来获得答案，因为阿卡西记录它包括了就是你累生累世的所有的信息，它不可能一股脑全部都下载到你的头脑里，你的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信息量，所以你只能通过提问来获得特定的一些答案。那么至于说是问什么样子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时间问题少问，但是不是说不能问，就是当你连接的更好了，你可以尝试着去问，因为所有的那个信息它是可以就是经过转化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多问开放式的问题，少问封闭式的问题。你可以多问说什么、怎么样、如何，而不要问说是不是、好不好、要不要、行不行。因为当你去问那些封闭式的问题，就是二选一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得到的信息会非常非常的少。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善于去追问，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通过那个有一个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答，你又觉得说你碰到了一个困难，但是你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掉，那么你可以，你拿不到答案，你没有答案的时候，你可以把问题重组，然后重新再去问。你可以去问说，诶，那么如果说是我碰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失败了我会怎么样，成功了我会怎么样，那么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意义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可以通过不断的去重组这些问题，然后去通过不停的去问问各种样子的东西去拿到这个答案。好，那么在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下准备，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会带着大家一块做一个读取前的一个冥想。那么我们会在现在46，我们会在51的时候准时的回来，大家可以去上一下洗手间，并且能找一个舒服的一点的地方，你可以你确保你的双脚可以平放在地面上就好，去喝点水，上个洗手间，我们51准时回来。